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 酷狗音乐。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我没了，刚刚的我又生气，就是不太明了。你怎么什么都不确定？嘿，嗨呀嗨，嗨呀嗨，嘿，嗨呀嗨，总是翻来覆去，辗转难免的困境，还是不言不语，想说的。 矛盾的人问这问那，一会儿又变了，你可别记心上。这是来自打倒三明治的矛盾的人，这个团名为什么叫打倒三明治的？我还以为是拒绝高热量食品呢，闹了半天意思是打倒三明治会让它变得更美味。这里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董鹏，周末还是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音乐人是随时随处都可以创作，你像刚才那首矛盾的人，是不是我说多了，一会儿又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说，把这纠结的过程写出来，让很多人有共鸣。那好吧，矛盾的人保持沉默，让有故事的人想说就说。听听冷水乐队这首《当我不再沉默》。 当我不再沉默，终于抓住你。我不再沉默，进你眼睛，我不再沉默，让你拥抱我，我不再沉默，我不再沉默。 故事可说， 黎明疾风亲吻大地，黑夜双唇你，没想到一首小情歌中间还有这么诗意的一个过渡段落。滚石唱片成立40年，推出了一个特别企划叫滚石壮乐队，邀请40支乐队改编滚石唱片曾经出版的经典单曲，各种音乐的风格表情经过40支乐团的拆解重组创造和诠释，成为全新样貌，有的变成摇滚乐了，有的变得朋克，掺杂着民谣、电子、嘻哈。今天节目中我们会播几首，先来听到的是惊浪乐队改编的伍佰莫文蔚1996年的作品《坚强的理由》。 慢慢的流，掩盖不住，火烈在我的心头，要说些什么？早已不在乎，无法接受情的进出，泪水不停的滴落，还有些什么？早已 爱上的你，将一切都忘。 Cooper Music， 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地板上，旁边电风扇自顾自摇头转嘛，小小显示器最爱的动画在播放，只觉得超能力，好像觉得我也不会输。长大之后我最懂快乐，就算一个人天空变彩色，和时间赛跑，我不懂规则，吹到我感受，吹到我脸上的风，是作业本里的不愿想，上课时不小心跟上了的时间，我也会烦恼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长大就不用每天去练琴了，就没人给我惩罚，想放假就放假，什么最花就骂我不用感谢别的，那是有趣愿的生活，长大后自由的生活，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地板上，空调遥控器找不到，有一点慌张，就在电视里的热度笑得太疯狂，我没有超能力，你不在乎我休。 长大后实现了曾经许愿的自由生活，可为什么我变得越来越沉默，想起小时候的各种场景，那时候我最懂快乐。简单的利益，有些熟悉的细节的歌词，来自刘思健，那时候我最懂快乐。您听到的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近的华语新音乐。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叫自家众的音乐规划，有点类似于寻访音乐人，去到音乐人生活的环境里，让他们在自然舒展的状态中录制完成一首歌，把音视频发布到网站上。这自家种你可以理解为在自己家种植生长的音乐作品。音乐规划的几个主理人来到成都独立音乐人蒂斯卡的家，请他表演。蒂斯卡在音乐中表达了对家乡云南的爱，笛声与鼓点中我们好像就在云南了，鸟语花香，篝火歌舞，跟朋友畅饮畅聊，非常惬意。 The sauce of clouds for a strange flowers. What could be more pure than this? Soft, soft clouds, don't you find the answers? Day and night we celebrate, yeah. Birds clapped up the mountain, sunshine from my eyes. Light up the magic plan, no worry about the end. May I dance with you in this beautiful view?People rest a touch before the moonlight shine on the ground. Moonlight shine on the ground. The soft, soft clouds for the stranger flowers. What could be more pure than this? Soft, soft clouds, don't you find the answers? Day and night we celebrate, yeah. Sitting by the river, singing with my heart. dancing across the fire, drinking till tomorrow. You don't have to know me. Welcome be my heart. Oh, sunlight shine on the ground. Sunlight shine on the ground. The soft, soft clouds form strange flowers. What could be more pure than this? Soft, soft clouds, don't you find the answers? Day and night we celebrate, yeah. Oh, oh. Na da da da da. Oh, oh. 在音乐人家里拍 live， 以前我也有过类似的方案，实施起来有难度，比如音乐人归属的公司会不会授权，如果拍摄地点影响收音怎么办。即便是独立音乐人也会看往期节目的传播数据来决定配不配合什么的。嗨，证明凡事想太多都干不起来。据说这个团队已经做了一整年，很令人 respect。 很多现场采集的歌曲都发布在音频客户端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听。霓虹花园最近创作了一首公益歌曲，叫《嘿，请你爱我吧》。当你深陷迷茫、困顿、挫败、孤独与落寞，可以跟我说说话，或是让我拥抱你。你并不孤单，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在微弱的光，也会汇成银河，也会变成繁星，在黑夜里闪烁。小的你也会被人拾起，发现属于你那无与伦比的美丽。 飞翔，可你看啊，你也装。 记，你是善良的心。我们相遇，穿越空间距离，你点燃了我的勇气，面对最大的强敌。黑夜过有黎明，你陪着我等待，不愿从这美梦中醒来，人生多绚烂。去坦白，需要你陪伴的依赖。黑夜过后有黎明，你陪着我等待，不愿从这美梦中醒来，人生多绚烂。

你紧紧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2021年收录在周华健的《忘忧草》专辑，李宗盛、李卓雄的歌词《最真的梦》，你现在还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写得真好。大象体操重新改编演绎，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大象体操是一个三人摇滚乐团，节拍变化源自数学摇滚的启发，将更多的风格杂糅与实验。大象体操什么意思呢？大象象征着稳重扎实的贝斯部分，体操代表着乐曲中的特殊节奏。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周末我们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滚石唱片40周年的特别企划，叫滚石壮乐队。40支乐队改编再度创作滚石唱片曾经发表过的经典单曲。刚才大象体操版本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真的很惊艳，我当时连听了好几遍。滚石唱片说每周会发布5首歌，分8周将这40首全部发出。这第一批的5首歌质量水准都不错，来听火星电台这首《明天》。 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尘埃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答应，要画下句点。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时间太匆匆，你我都来不及把握。再见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忧伤的走远。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画下句点。明天我们山处。 收录在1997年杨乃文专辑中的一首《明天》被火星电台改编演唱，原曲的《无奈哀伤》变成了如释重负的中板舒心小品。火星电台参与制作和创作的作品都带有一种迷人的气质，音乐表情很丰富，细节处理的很细，也是内地创作圈的劳模，一年大概能出品几十首歌。来听他们给张瑶制作的这首《格格不入》。 我以为奇怪的设计都有特别的理由，我以为正过的道理终究经不起推论，就收起愤怒，随你喜欢，包容腐坏，原则皆乱，可掉进泥潭，怎么出来？怎么出来？ 成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今天节目最后一节，我们再来听两首为你推荐选播的歌。2019年成立的帆布小镇，成立半年就发表了30首歌，接下来是巡演售罄，还登上了各大音乐节的主舞台，真是属于那种窜红的新乐队。所以有乐评界叫这一类的乐队为网红乐队，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听，也一定没什么贬义，只是这么说吧，大家能迅速感知到是什么意思。一夜走红，一路飙升， 个音乐人和乐队不希望如此呢？帆布小镇的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我们的回忆再也不能延续了，就此告别悲伤和你。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今天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是落日飞车重新改编演绎李心洁2003年的原作爱错。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欢迎您也在同一时间准时收听。